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。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沈念如。第32集，左然悄悄地走到了何修义身边。何修义抬起头看着左然，勉强笑了一下，极力装作正常，只是他的眼神依然还在犀利。左然沉默地看了何修义好一会儿，忽然叹了口气，伸出手给了何修义一个拥抱。 别难过了，都是故事。 何修义并未太挣扎，他也不懂是为什么。 宋智是你演的一个角色，你还好好的站在这里呢。同样，沈岩是我演的一个角色，我也好好的站在这里啊。修义，你看看我。 何修义抬起头，看见穿着戏服的左然带着笑，正注视着自己。左然几乎从来不笑，此时唇角微勾，何修义竟看得呆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看见沈岩依然如故，何修义的憋闷莫名的便少了几分。他很清楚，戏里戏外并不相同，但沈岩在笑，他无端的轻松了一些。 好了好了。 左然的双手轻轻揽住何修义的双肩，上下滑动几下。 我就在这儿呢，永远也不走，不论发生什么，一辈子陪着你。 这话有点奇怪，不过大概是一种夸张的安慰吧。也许还是因为移情作用，何修义依稀觉得这是家族的另一个结局，他迷迷糊糊点了一下头，安心许多。何修义的最后一镜是场吻戏，也是整部电影结尾。在电影中，从陵园走出的宋智呆呆地看着远方的一对情侣，而后在他的头脑中，那对正接吻的情侣变成了他们俩年轻时的模样。紧跟着昏黄色调中接吻的沈岩、宋智，片尾的字幕缓缓地升起。80岁的宋智发现沈岩墓碑之后的事已经没有必要讲了，所有人都能猜得出来，宋智将痛苦一辈子，只有到了最后灯尽油枯，闭上眼睛踏入黄泉之时，他才终于能忘记沈岩。宋家的香火延续了下去，后辈个个都是人才，未令列祖列宗失望，然而却毁了三个人的一生。可能是由于方才失去沈岩的强烈悲伤，何修义在最后一镜当中吻得相当投入，左然还在这里，沈岩还在这里，只不过是演电影，演员死去还能复活。不知道从何时开始，左然一手紧搂着何修义的腰，另一只手摸着对方的脸、耳朵、脖颈、头发，无比霸道。何修义觉得呼吸全被俘获了，喘气都有一些困难，只能被动地跟着左然略有一些狂热的节奏，全身上下很热，似要燃烧一般。两个人亲吻了好一会儿，李朝隐导演才再次大声喊 卡，完成。 整个片场掌声雷动，所有人都在鼓着掌。何修义的最后一镜完成，也就意味着他马上便要离开剧组了。何修义看见巨无飞快地跑来，将手里的一捧花塞给了自己，接着又将另一捧花塞给了对面的左然，说这是左然定的，说左然要以个人的名义去送。 谢谢。 左然极为公事公办地说了一句谢谢，而后低头看着自己的花，脸上恢复了往日的淡漠。何修义刚说了一个字，便看见左然面无表情地将他花束里所有的红玫瑰一朵一朵地拔出，又不由分说地一朵一朵地插进了自己正捧着的花束里。 没想到会这么大，你带不走两束。 何修义对着自己无端多出了几朵红玫瑰的花束，左然拔出了最后一朵红玫瑰，同时也是最大最艳的一朵，放在唇边轻轻吻了一下，接着小心地插在了何修义花束的正中间。 演了一次情侣，送你几朵玫瑰好了，剩下那些就算了。 谢谢，这种玩笑大概也是最后一次了吧。 我还有些戏份要拍。 何修义杀青了，左然却还没有，他即将随着剧组转移到下一个拍摄地，讲述沈岩与宋智分手之后的故事。何修义名气小，不敢像左然一样要求继续跟剧组，便让剧组为他安排饮食住宿，因此虽然不舍，但他也要回家了。 那么杀青宴上见了。 很神奇的，离开剧组之后，何修义每天都会收到左然的微信，他本以为随着杀青，他与左然之间短期内便不会再产生什么密切的联系了。他们二人好像站在没有桥梁的断崖的两岸，看似距离不远，可实际上自己根本无法走到对方身边与其并肩而立。在微信中，左然讲的基本都是剧组拍戏的事，只是会在聊天最后对着何修义道一声晚安，好像只是在让另外一个主演了解拍摄进度。左然其他所有消息都有文字，只有晚安好梦每次都是语音。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何修义明知道那几秒钟的语音全都是晚安好梦，千篇一律毫无变化，却还是会每天晚上点开来听，有时甚至不止一遍。左然声音非常的磁性，似乎具有某种力量。至于剧组的其他人，何修义联系的不多。家族正式杀青是在年末，正式杀青之后又过了20天，剧组才在会所举办了杀青宴。何修义也终于再次见到了剧组的众人。在杀青宴上，李朝隐一反往日的严厉，用力地夸奖了剧组里的每一位演员。轮到何修义时，他说： 修义，我相信你感受到了6年空白的影响，然而你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演员，也更加懂得什么是生活，是时候重拾自信了。 谢谢李导。 小希，影后每年都有，谢小希却只有一个，不要太在意虚名了。 作为无冕之后，谢小希很高傲地说根本就没有在意。 于是 接着李朝隐将视线转向了鱿鱼师。 你的表演非常正统，非常纯粹，不带任何商业色彩偶像包袱，我很喜欢。 李朝隐显然最为鱿鱼师可惜。 豆腐脑导演正在进行大规模选角，那部片子我个人认为男一号的角色蛮适合你的，正在向豆腐脑推荐你去试镜。 豆腐脑也是一个有名导演。由于是愣了愣，显然没有料到自己可以得到男一号的机会，半晌之后才道： 谢谢李导。 何修义也挺替由于是高兴的。在由于是的经纪人讲述了由于是那些真实经历之后，何修义渐渐地发现由于是是真的努力。由此李朝隐要拍摄鱿鱼师干农活，当时室外温度35度，李朝隐在导演棚子里面坐着， 一只手还断了一个小电风扇，都直喊要虚脱了，要虚脱了。由于师挥舞锄头几个小时，却半点怨言都没有，不要求休息，也不撩袖子撩裤子，严格的遵从造型师的指示，衣裳紧紧贴在他的身上，他却从未乱动一下，就那么难受着，整个人如同机器般，单单只执行耕种的命令。由于师他近乎古板地努力着，即便是最为苛刻的人，也很难找出任何的瑕疵。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、童音、张恩泽、沈念如等，感谢您的收听。